傻傻的留在原地。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谢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匠心同行，共赴荣耀。广汽传祺现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即将盛大开业。详询北京长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89368777，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安全生产巡查动员会召开，对全省安全生产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对迎接国务院安委办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工作进行部署。涿州市副市长李庆龄及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市安检局会议室收听收看。近日，涿州市人社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56名，其中市广播电视台有8个名额。据悉，本次招聘由保定市人社局和涿州市人社局统一组织，报名人员需要有普通类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具备学士及以上学位。广播电视台招聘人员专业要求：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新媒体与信息网络、广告学、摄影、电视编辑、电视摄像、新闻采编与制作、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数字传媒艺术、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广播电视技术。报名时间从8月14日9时至8月18日17时，共5天。笔试时间为2017年8月26日9时至11时。面试时间为2017年9月16日。考试总成绩计算方法为个人有效总成绩等于笔试得分乘以50%加面试得分乘以50%。报名请登录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具体情况请登录涿州市人社局网站查询。近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市交通运输公安负责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各乡镇办事处、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召开201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作会议。我是思源，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生里面诸多痛楚，如果他朝得到宝剑在手，扬威于天下应是我。让世间错怪了我，谁 甘心接受诸多痛楚，自古剑客为情心事多，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 Come on.

现笑着哭最痛。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就地知足，其实才是永久。 这里触摸，交换一种